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祝各位聽眾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思考要獨立。抽水要坦白，贵思杰，政治有新任。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好，翻嚟啦，翻嚟啦，做节目啦。点啊？讲咩啊？ 讲咩啊？诶，今个礼拜梗系讲翻琴日单嘢先啦。地铁俾人罚咗700多万，750万。 究竟嗰个故障嘅原因系咩呢？ 故障嘅原因就系话个电缆有问题，咁啊搞到好大镬啦。 会唔会系因为啲架撑导致到电缆有问题嘅咧？ 就未出个 report 出到嚟，咁啊所以咧就仲未知道系点样嘅成件事就。咁但係就即係最後政府好快㗎喇，好快反應嘅就係話今次一定要罰，咁就罰700多万啦。個問題返返轉頭嘅係話，即係我哋都一路都講每一次地鐵啲危機處理個事故嗰、那個情況係好差㗎 ,ok? 唔係話今次電纜嘅發生，特別好似每一次都係風球。 且佢心諗咁 一落就已經差。 咁係正常時間出問題，你哋有其他方法返屋企㗎啦。 嗯。 梗係咁諗㗎啦。 嗯。 即系你其实嗰班友去谂啲咩嘢？ 但系今次唔同嘛，今次系成条将军澳线封咗嘛，即系你唔系个别一两个站冧咗嘛，你喺即系住将军澳 OK 啦，你系由油塘打后一辣嘅人，连埋日出康城，你出唔到，and then 入唔到入去京地铁咯， 搭小巴咧， 咁你咪衰咗咯，即系你搞到好大镬咯。 好嘅，佢唔系话冇危机处理嗰个安排，即系以前就喺政府嘅时候听佢哋讲过咧。即係瓜咗嘅時候，咁啊跟住自己睇下有冇辦法搶修啦。但係搶修過程當中應該通知曬有關部門，包括運輸署。咁啊運輸署就要穩定啲，即係可能通知其他嗰啲交通工具、公共事業。咁啊喂，你哋使唔使加班啊？各樣嘢啦。 嗯。 咁啊都係一貫做法做㗎啦。其實可能顯示咗一樣嘢喎。 嗯。 會唔會嗰邊嗰個城市規劃係太過依賴於個鐵路？ 亦都可以咁講。因为老实讲，老实讲嘅系你而家喺 即系如果讲起以前地铁冇咁多支线嘅时候咧，即系讲最盘古初开嘅时候，净系得港岛线同即系九龙线嘅时候咧，冇乜嘢嘅， 冇事 吓，瓜咗咪瓜咗咯，瓜咗搭第啲嘢咯。依家可能大家都太依赖，同埋佢嗰个规划都系即系希望大家都系呢个大型交通运输系统，包括依家连小巴都唔系好中意嘅，但系又唔明点解佢系咁批村巴嘅。 诶，某个时候要运用噶嘛，唔系头先阿贵讲到个规划系啱嘅，即系你谂翻将军澳区，你由观塘入去，你净系得条将军澳隧道，即系陆路上嚟行。如果唔系嘅话，你就要经山道，经山道就由千水湾道一路驳入去行过去。咁你要即系。O.K. 將軍澳話曬嗰辣，而家慢慢都儲到好多人住喺嗰度啊！而翻工好多人都可能係九龍或者香港。 我想提一樣嘢，我哋係咪成日要換車嘅咧？其實 換咩車咧？ 因為點解嗱？我啱啱去完日本玩翻嚟啦，即係人哋嘅地鐵好、新幹線好、咩都好咧，即係嗰啲車廂咧，只會有翻新同維修，好少買新車廂，即係當然啦，即係可能即係大家聽到我講到呢度就似乎我又想陰謀論就講啲大陸車廂唔得啦，咁但係你不能夠怪我，因為大陸乜嘢都可以彎噶嘛，你又不能夠怪我咁樣諗噶，咁但係點解我哋香港要做到咁咧？其實好浪費，好唔環保嘅， 係啊， 換翻啲舊嘢得嘅啫，點解我舊嗰啲一定要賣曬出去或者當爛鐵？ 跟住嚟啲新嘅，新嘅我又唔係買頂尖嘅，我香港一個咁發達，即係發展咗咁耐嘅城市，我哋又有地鐵遠遠早過大陸啦。嗯、我點解用佢啲嘢咧？我都唔明。 呢、這個咪就係你唔單止係地鐵咯， 即係你其中一個風險管理就係你諗下，你究竟投資落去買一啲硬件嘅時候，咁呢個硬件壞嘅機率高唔高，同埋壞嘅時候你容唔容易揾到個事故原因？ 唔關事啊，阿貴。你等同于巴士一样嘅嘛，就系因为你个关于个成本嗰件事嘛，你要打高个成本，你先至可以冚到佢。 即系好似电力公司咁啦，我成日都话起新嘅机组，跟住我哋因为投资咗啦，根据嗰个利润协议咧，我因为投资多咗咧，我可以 加价， 加价啦。咁系咪地铁都系咁咧？ 其实一样道理啫嘛。所以你好难，即系你咪就系呢个嘅魔咒，你咪打烂唔到咯。 所以呢个公营事业私营化呢件事真系几稳笨， 系好。 但系你又唔系当佢真系一间私人即系机构咁样处理，例如你仲同佢有利润协议。其实我成日喺度谂，你不如放宽佢啊，佢够胆就佢中意点加点加，我都唔管佢啦。我费事每一次一出事嘅时候或者一加价嘅时候，我闹政府啦。我当佢私人咁 run 啦。咁呢个市场自己会调节噶嘛？如果我搭巴士平过搭地铁加得太夸张嘅话，我自然搭巴士噶啦。巴士佢如果嗰个搭客可以翻翻去以前八十年代咁样，即系每架巴士挤得爆嘅。咁佢完全有因，佢开多几班啦。系咯。 但系我哋就系话，因为呢个所谓嘅利润协议嘅关系啊嘛，你见到无论系特别系巴士公司啦，见到好多时就系话，哦，佢为咗可能系买嘅新车嘅原因系因为可以减低排放、环保啲，咁就换新车啦，换好多新车，换完好多新车之后，令到其实睇翻条数嘅系佢成本上涨。 跟住好得意嘅，即系嗱，譬如佢有半公营咁嚟计啦，因为政府都系大股东啦，咁佢分到股息，佢又唔系将啲股息补贴晒我哋车费嘅， 唔会， 佢又翻库房嘅啫。结果我哋谂嚟谂去咧，嗱，其实老实讲，即系嗱，唔系喺度做呢个阶级分化，即系假设咧，通常要。搭过海嘅，我哋唔好当嗰啲叫中产啦，即系起码翻写字楼工啦。即系搭地铁嚟讲，应该车费最高就嗰批嚟嘅。咁嗰批又冇乜福利可以享受得到，车费又体验唔到。 冇噶，系啊，同埋地 又或者系补贴咗，话不如咁样，大家公平啲啊，即系成条线路你无论点搭都划一收费，好似北京咁。咁我条气都锯啲啊！ 同埋地铁嘅系，你会当佢系一间运输嘅公司去睇啊，定一个地产嘅发展商去睇咧？ 我又要俾佢发展上盖物业，跟住又要补贴佢。 系啦， 咁着数嘅咧，即系佢起地铁站都唔使买地，政府批俾佢上盖物业，求其补啲地价咁又卖得。即系都唔知呢嚿系咩嚟嘅，呢嚿系妖怪嚟，全世界都冇。 系啊， 系咪先？即系如果我谂咧，即系譬如纽约嗰啲铁路，你可以俾佢发展上盖物业噶，大镬。 会赚到笑咯。 喂，点解嗰条铁路一定行系最旺嘅地方噶嘛？ 一定啦， 系咪先？因为你嘅规划一定系咁噶啦。咁佢可以起到上盖物业嘅话，一定系最靓嘅地方嚟啦。系咪先？你包括依家即系你港铁咁，好简单啦。我住嗰区咁，名城，有豪宅啦。名城卖晒噶，冇人住都好卖晒噶，但系卖晒啲钱之后，我体验唔到，即系我喺嗰区住嘅，我喺交通上边我有咩受惠？结果我过海如果时间唔系咁赶，我都系搭巴士。第一唔想逼啦，第二就真系会平啲噶嘛，同埋我有得坐。地铁我一定冇得坐啦，港铁我一定冇得坐。 咪所以咪话咯，就系、是、好多人都话喂。第一樣嘢講緊嘅係嗰個隧道嘅問題，即係兩條嘅隧道應該政府去收翻。但係調翻轉嚟講，電力亦都有好多人講過，巴士反而少啲。咁但係你去到 唔使啊，兩電接龍講咗咁耐，技術上做得到，佢都話做唔到㗎。 係啊，你去到地鐵， 因為嗱，港英年代咧，硬性規定喺海底隧道下面有條電纜咧，兩間電力公司要駁通。咁有啲多咗嘅电啊俾对方啦吓，咁啊另外最主要系一个战略考虑嚟嘅，万一有一边嘅电厂冧咗冇电，我有啲紧急事业我需要电嘅话咧，我可以攞翻呢边电公司。嗰技术系几十年前已经有，咁依家佢话俾你知，我计唔到数，我技术做唔到，有乜可能嘅事吓？但系即系呢样嘢讲咗十几廿年啦，回归后当回归前冇讲过啦，回归后一路讲紧噶啦，到依家做唔到呢件事。 系啊， 即系结果住港岛嗰啲人电费系贵啲噶嘛。系咯，都唔明点解。 所以你变相你其实香港嘅公营机构系真系最赚钱嘅公营机构嚟嘅。 包赚咯，佢唔俾你蚀噶嘛。 系啊， 吓佢嗰个利润管制协议就系 make sure 你唔会蚀啫嘛。即系当然啦，讲我讲得好听啊，如果蚀咗你执笠嘅话，影响即系民生啦。我睇唔到点解佢会执笠，因为好简单， 獨家生意嚟噶嘛，獨市生意嚟噶嘛，我冇得唔用電噶，唔通我一點蠟燭咩？電視都要睇啩，手機都要插電啦、啊。系咪先？我冇可能噶。 你都要开灯噶啦， 都开灯。 仲要而家好多好多，其实用晒电热水炉添，即系你冇得搞个成个公营机构系。咁OK 啦，即系而家讲紧系 offer 佢700多万，咁然之后咧就啲人又即系普通嘅市民又讲啦，其实你罚佢700多万系冇用咯，因为讲即系我哋大家都会知道呢700多万罚完落嚟之后，就系转嫁翻落去我哋市民身上。 冇分别噶。罚我哋啫嘛，即系我啱啱嗰日我搭唔到车翻屋企，跟住我再俾佢罚咯。 系啊， 即系嚟紧呢年地铁如果唔减价，因为罚完呢700多万冇钱赚。 系啦， 咁啊或者即系减少咗， 你咪庆咯。 当然佢都唔会减噶啦。 你谂下系咪庆咗咯成件事？ 系咯，究竟罚紧边个咧？ 系啊， 系 咯。所以我都冇唔识讲。 你话唔系喎？好似以前嘅做法嗱，通常咁啦，出完大事故之后咧，佢开翻佢就免费入闸、免费出闸啦。 嗯。 咁啊，你譬如飛翻俾嗰條線嘅居民飛翻3日啦，我都睇到你即係唉算啦，受啊受咗啦，但係都叫有3日免費車搭下，又唔係做呢啲喎。 呢件事就我覺得成個政府就即係拆咗啦，好簡單嚟講，然之後你又冇辦法喐到地鐵啦。咁但係另外一單嘢要同阿貴傾下偈啦。今即係我哋今日就禮拜二嚟嘅 ，OK。咁啊，然之後今日就講咗啦，就係話有人入禀終審法院，咁就係話就係話未住滿7年嘅。都可以申請 喂，唔好怪啲法官，我見到網上即時有多人鬧，唔知咩官點樣判案。喂，我哋核心價值其中一樣就係即係嗰個法治精神。有例就要跟，有空間嘅話就應該要將嗰個空間嘅好處啊俾即係受益方嘅。咁好簡單啫嘛，你嘅基本法寫得唔清晰。我去到中心庭，我只可以咁解釋嘅啫。因為你個政府兩個政府啊，即係中央政府同香港政府，你冇承擔啊嘛，你成日驚人哋又要搞你，即係呢個45条，又要搞你雙普選，咁你成日都話噶嘛，基本法不能修改嘅。喂，大佬啊，美國嘅憲法都修改好多次啊。 咪係咯， 中國嘅憲法都修改過㗎。 但係點解香港嘅基本法唔可以修改咧？ 唔明咯，都係。總之就係唔准鬥。係 啦。 咁你好簡單啫嘛，即係到曾蔭權佢其實有睇到呢件事嘅，即係見到越嚟越多，即係內地嚟香港。喂，外國好簡單，你嚟移民啊。就算團聚都好，你好多地方你要嗰、那個 sponsor 即係申請佢過嚟嗰個人要提供一個證明同埋一個 guarantee 嘅，就係話呢個人嚟到呢度有一段時間，萬一如果揾唔到食嘅話，你要孭佢噶嘛。包括依家好簡單啊，你過去美國睇醫生咁簡單啊，當嗰邊有埋醫生紙俾你過去睇，有啲即係複雜啲嘅手術，你都要有個 guarantee 過去，就係話喂，你個醫藥費你自己找到數，你先過得嚟。我哋香港冇咁，你真係唔權睇到，冇簡單啫，我就行政手段咯，因為。呢、這個基本法不能改嘛，佢又唔想整條新法例入立法會咧，因為立法會搞唔掂長毛呢啲噶嘛，唔知點算噶嘛。跟住如果嗰輪氣氛唔啱嘅話，好民粹嘅話，又唔准你搞。同埋，喂，你咪限制我哋即係偉大祖國嘅同胞啊！你咪歧視我哋同胞，覺得個同胞嚟到都係新手噶。咁你做唔到，你咪行政做咯。其實呢樣嘢佢係算係其中一個即係做啱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冇辦法，撥亂反正啊！即係我哋個法律體系底下，我哋應該要有。咁嘅法治精神噶嘛，咁我咪咁样判咯。你不能怪个法庭，不能怪个法官噶。 O K， 嗱，唔怪个法庭同个法官，但系觉唔觉得呢单嘢有少少阴谋论啊？ 你觉得嗰个客观效果出咗嚟唔嘅阴谋喺边度先？ 开始都系嗰句，就系话之前讲嘅就系话 ，O K， 成个政府讲紧点样批。一啲內地嘅人落嚟香港啦，每日嗰150名個限額啦，照舊不變啦。第二樣嘢亦都即係政府個人口政策一路我哋見緊廣告嘅宣傳啦，就開始講緊就係話香港個出生率低啦，嚟緊要點樣去大執嗰、那個、那個、那個人口嘅政策 ？OK， 可能需要外來嘅人士成為香港居民，慢慢去成為一個新嘅勞動力。OK， 呢、件事係 佢勞動力要勞動先得㗎。 咁但係个问题， 仲有我要增加劳动力好多方法㗎嘛，引入外劳都得㗎、哦。我哋依家嗰啲家佣唔係外劳嚟嘅咩？ 咁但係 我哋都做到咗啊，我哋仲压到人哋嘅人工好低添。 但係呢件事就係话，先第一样嘢就係、是、唔好撇除法庭嗰个判决係错定係啱，佢有佢自己判决。但係阴谋论件事嘅就係话，判咗出到嚟，好啦，假设如果唔係真係可，而家终审法院讲咗啦，就话7年。即係未滿7年，亦都可以去申請綜援的話，咁成件事嘅就係繼續去更加 去洗探、沖探你個香港人。 但 個 問題嘛，即係我又唔信呢個陰謀論得太緊要，因為點解咧？個客觀效果就係你會越嚟越唔中意大陸人咯。 嗯， 你越嚟越覺得嗰155,000個名額唔應該咯。 嗯， 因為你冇辦法管理噶嘛，你又唔知道嚟到去有冇生計噶嘛。 嗯， 咁我點解仲要俾你嚟？ 嗯， 係咪先個情況？即係我唔覺得個法庭係配合去做嗰個陰謀咯。個客觀事實就係我哋，即係我自己今日個感覺都係，哇！屌，我都想移民。呢度即系你有份交税冇份享受，跟住你仲要咩多好多人，跟住嗰班人系唔会欣赏你香港嗰种文化，同埋你欣赏你香港人嗰种过生活嗰种习惯嘅。佢、觉得，妖早嗰一部分，我哋收咗你啦，你香港算系咩地方啫？都系我哋国家一部分，嚟咪嚟咯。我哋而家泱泱大国， 唔系呢个就系我哋香港人嘅出发点啊！如果你话纯粹喺个，即系我谂喺个客观嘅环境去睇嘅，喂，你未满七年，你可以攞综援嘅话，其实系咪代表嚟紧嘅就系话，内地人喺香港可以攞永久，即系喺落到嚟香港可以攞永久居民身份证嘅系？慢慢会修改翻，就系唔需要住满七年呢件事咧。 嗯， 即系开始慢慢就逐步地，然之后落嚟，其实你两三年都已经得啦，或者基本上你有工作证明。 举例子咧，我有帮我嗰头嗰个民主党区议员阿吴锦雄做免费法律咨询。 嗯， 成日收到啲 case 都系讲喺综援嗰啲啊，俾人查到有问题啊，可能俾人告嗰啲。喂，好多嘅，好多内地嗰啲咁，佢攞咗间公屋，佢里边系有物业嘅，自己都认嘅。咁但係冇嘢，我機制我過到嚟只話我冇資產冇物業，你查唔到我內地㗎嘛。 嗯， 我連俾機會內地公安或者呢個民政部門屈多呢班大陸人一筆嘅機會都冇。你好簡單，我就要你喺返原居地同有關部門，譬如民政部門申請一個證明你喺內地冇資產嘅一個審查嘅一個報告書。咁當然啦，大陸好多嘢可以造假嘅，起碼即係佢收黑錢又可以收多筆先啦。但係佢都有成本啦，佢都要做啊。 係啊。 咁但係即係呢啲我哋冇要求噶嘛，只要佢自己申報話我冇。喂，咁過去你喺大陸你瞓邊度？瞓天橋底嘅。 嗯。 啊，或者你生活點過嘅咧？你係咪都要講下？或者喺內地其實你有咩技能啊？做開咩工啊？嗰啲申報完全唔需要。 好奇怪，我覺得呢件事。 即係因為冇網管啊嘛，我哋依家全部交曬俾阿爺佢負責決定噶嘛。 嗯。 咁所以以前好多年前，港英年代我哋都知㗎啦，呢155個名額有啲親戚喺大陸，佢有錢嘅話俾錢公安咪可以打尖囉，快好多嚟㗎嘛，或者錢少啲嘅咪整個假結婚嚟囉。 同埋我覺得有少少轉移視線啊，有少少轉移視線嘅就話，即係我哋都知道可能一陣會講啦，就係掉嘢嗰件事啦 ,ok。咁但係突然之間係判咗呢單嘢，跟住係好高調嘅，好高調嘅意思係咩呢？今日呢邊判咗 ，and then 頭先大約4:00嘅時候，梁振英喺北京度述職緊噶嘛，即刻 回應啊， 回應記招，跟住然之後喺度講 ，OK， 尊重法庭嘅裁決，政府會睇翻所有嘅細節嘅文，即係條文 ，OK， 最後再嚟緊點樣再出去應對考慮即係難成，喂。好似成件事即刻轉移視線，我哋都會聽日就會知道所有嘅香港嘅報紙嘅頭條就哦，內地人可以唔需要咩啦，可以嚟攞綜援啊，真係成咁樣咁嘅時候。 呢、這個肯定內地嗰啲即係幫人搞， 係有 搞嚟香港嗰啲公司就肯定攞嚟宣傳㗎啦。 但係會唔會係覺得有心人想做一件事就係激起嗰個中港矛盾呢？调翻转咁， 我真系暂时睇唔到，因为点解咧？负责揾呢个苦主出嚟做呢、這个即系司法复核嘅呢个人咧、即系呢个会咧，即系社区组织咧 ，SoCo 咧，即系何启华嗰档咧，即系当然有啲人话就即系煲胎，唔系阿梁晶选嘅时候就何启华帮佢站台啦，咁啊特登安排啲场景就玩阿唐英年啦，例如喺天台嗰单嘢啦，咁依家佢又走去拱单咁嘅嘢，但系好得意，你完全话系夹咗。激化个矛盾，跟住令到即系梁振英个压力点转移咗，又唔似得晒你。譬如工党嘅第一个扑出嚟就话好支持个判决，即系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在地嘅政党，你仲要考虑埋即系在地嗰啲人嘅需要噶嘛。 嗯， 你呢个判决，第一我睇唔到同你工党本身嘅理念有咩相同嘅地方。 嗯， 你工党主要都系讲工人权益啫，其次就系本地民生啦。 嗯， 你考虑唔到我本地民生、 啊。 咁同埋呢樣嘢同工人權益冇乜關係。 唔係，同埋個問題即係好啦，返返嚟我係個身份係我即係一個香港人啦 ,ok, 我一個納稅嘅人嚟講、喂，我交稅 ok, 我真係交得唔冧喎，越嚟越講真。 唔係你好奇怪嘅，即係譬如我好少即係抽插 Bobo 噶啦，我今日都要抽插啊 Bobo 葉寶林，見到個判決咁啊寫段嘢，佢話嗱，我哋數據見到啦，好多呢啲新來港，如果真係要攞綜援嘅咧，因為佢係婦女嚟嘅，佢冇辦法出去工作嘅，因為佢要屋企照顧細路，同埋即係照顧家庭。咁我諗緊一樣嘢咧，香港人其實好負責任嘅，如果我負擔唔到話，我唔會亂成立嗰個家庭。嗯、我哋連生細路都唔敢嘅，諗過度過。我而家我老婆成日同我講，或者外公本度講話生多個啊，我真係唔敢嘅。 大佬， 但個問題就係佢哋即係。佢哋喺內地，即係可能喺香港啦，競爭力唔夠啦，但係佢有呢個結婚嘅權利， 嗯、 有呢、這個性權利，咁、 嗯、 喺內地娶個老婆啦。咁、 嗯、 原本你考慮喺內地組織嘅家庭同埋能唔能夠負擔生細路咧，依個內地嘅物價水平去諗嘅。咁、 嗯、 如果你要團聚嘅話，你咪諗翻內地團聚咯。 嗯、 又或者你當日做得呢個決定嘅話，你作為一個男人， 你就要咩噶啦？ 我就要咩噶啦？咁点解你觉得一定要嚟香港？跟住嚟香港之后，我因为去照顾屋企，而我嘅收入负担唔到咧，就佢哋攞个综援。同埋，好坦白讲，好多呢啲数据都唔系净止个妇女攞综援噶，系成家都攞噶。 系啊，系一家大细攞噶，楼都攞埋噶嘛。 你包括今日嗰个苦主，佢都系噶，一家大细个个攞，系唯独是佢，因为未够七年，佢冇得攞，即系家四口就攞咗三个咁，好似我记得，系咪咧？啊，唔系。呢、這個唔係我搞錯另外一個 case， 另外一個 case， 呢個係 個老公嚟咗一日，佢就個老公瓜咗啦，即係呢一隻，跟住間公屋就收翻。咁、 嗯、 我都唔明白嘅，點解咧公屋收翻嗰個咧，我唔明白嘅。你批准咗佢過嚟團聚，個户主死咗，咁、 嗯、 啊剩低嗰個配偶未夠期，你冇得收翻間屋嘅，有恩恤呢樣嘢噶嘛？點解會收翻間屋，跟住佢會去咗瞓街嘅咧？我又唔明白，呢個係咪應該要問一問房署究竟佢政策係點樣樣？點解最後逼到呢個人就話佢冇屋企啦，所以佢就翻唔到工啦。咁跟住佢又要攞綜援啦，即係好錯喎件事。但係呢件事係應該喺政府部門其實可以解決咗好多嘢嘅喎。係 啊， 點解會去到呢一步咧？又係唔明白嘅一件事咯。 我有 N 咁多樣嘢，好多嘢其實都唔明白㗎、嗯。即係你話去到呢一次嚟講，喂，點解？即係我有好多嘢都唔同意嘅啫。其實有幾多人？真係當一件事係話 ，OK， 嗰個人落咗嚟喺上面落嚟嘅，咁佢落到嚟養唔到自己攞綜援，咁但係返返轉頭嘅係作為我哋香港人嘅角度去睇嘅話，冇人係逼你落嚟㗎嘛， 返返原居地囉。 你係其實可以返返去㗎嘛，即係我哋好多人都知道喺深圳度，喂其實深圳都係一笪地方，都係一笪做嘢嘅地方嚟㗎啦，好多人都係喺唔同嘅鄉下落嚟㗎啦。 好多香港人都想去做嘢。 係唔係喺內地人嘅眼中。 即係流動人口好多㗎嘛。係。 咁但係深圳嘅一笪地方就係你搵唔到食嘅，你焗住你要返去嘛。 返鄉下 囉。返鄉下嘛。喂佢哋都會明白一樣嘢嘅，落到嚟 ,ok。佢 生活唔到就 佢要佢喺度生活就一定要付出噶啦 ，OK。但系调翻转嘅系落到嚟香港系冇咗呢个概念噶，就系话你要喺香港生活，你系一定要付出噶啦。但系我唔明一个 point 嘅就系话点解无论你点样去打所谓嘅温情牌又好，悲情牌又好，呢个系 呢个问题都要香港解决。 呢个系现实嘅问题， 系咪所有人俾嘅答案你，包括左又好右又好啦，佢都话你知都要喺香港解决嘅。点解要喺香港解决咯？我都唔明。 系啊， 但系倒翻转头，我哋政府话，其实未来我哋好多人口咧，譬如老咗嗰啲啊，我又考虑下生果金可唔可以大陆发啊？我即系个政府系谂紧，就系香港负担唔起嘅本地香港人咧，你考虑翻内地生活嘅、或者香港人唔到工，佢又建议大学生唔好咁窄视野， 系咯，翻上 做人工平啲唔紧要，神州大地咧好多机会嘅，即系你碎紧我哋呢班喺香港出生嘅呢班土生土长嗰班人咧， 就翻上去， 你谂大陆喎， 系啦。 但系即嗰啲唔系嗰啲，你话俾佢知，你喺香港啱噶啦，你依家要团聚嘛？咁你点说服我咧？ 搞乜嘢？ 即今时今日，如果今日系立法会选举嘅话，我肯定投俾自由党噶，我冇办法拣啊，已经我投俾边个啫？你其他嗰啲同我讲，即系咩双普选啊理念嗰啲，我今日已经到影响到我生活啦嘛。咁我今日仲唔系支持自由党？得自由党一个真系唯一香港政党，今日开宗明义出嚟讲去反对呢个判决。佢话政府要做啲嘢。其他政黨我聽唔到啦，工黨我即刻出嚟贊成啦。 我真係唔明工黨嘅態度係乜。 嗰啲唔出聲啦，人民力量唔出聲，淨係出阿蕭生喺個節目度屌下算啦。咁跟住嗰啲公民黨嗰啲佢唔會理你啦，因為佢根本扮睇唔到啦。民建聯嗰啲佢點講啫？大佬兩邊都係自己人。 係咯， 你送多啲落嚟，我多啲票啫嘛。 係咯， 係咪先？我仲可以做多啲個案，我幫嗰啲嗱，依家又成功爭取啦，幫你哋申請埋添。 咁即係點啊？ 係啊，我同你交緊税嘅話，貴 個問題就嚟有到交税嘅季節啦。 係啦、啊，養大養呢扎人， 情何以堪咧？你叫我諗，我諗咩好咧？ 係啦、啊，你叫我養呢扎人咧，我大鑊噶嘛。同埋我唔明咯，即係你頭先又講嘅就係話，我唔知啦。工黨個 status 如果係真係覺得喂，你贊成呢個， 我明 Fernando 會咁諗，即係社工出身，同埋即係佢都好大愛嘅人啊。我明白 Fernando 会咁，我唔明白人谂乜，我唔明白何秀兰佢哋谂乜咯。即其实呢件事同佢哋嘅理念有乜关系咧？佢支持同佢嘅理念有乜关系咧？我都唔明白。 唔系我想先界定一样嘢先咯，即你话你明白可能张超雄佢谂乜，但系调翻转嚟讲系，我哋香港本身真正嘅香港人。其实有好多问题嘅存在啊，或者有好多 唔够啦， 好多人系真系需要帮助啊。O、okay? K， 居住又唔够地方啦， 啊、 我轮公屋又有排等啦。 其实有冇人明白一个问题咧？我哋其实呢度嘅 resources 系有限，资源有限，无论个地又好，所有嘢都好，唔系话所有 任何一个地方嘅政治都系以嗱，我可能讲得语气重啲，以资源争夺作为大前提。 嗯。 我唔用爭奪啦，用資源分配呢個字眼啦。當我自己嘅資源都唔夠分配嘅時候，嗱你要承認嘅，政府都要承認嘅。如果唔係，你唔需要投資移民，你要投資移民，你要租人夠錢啫嘛。當然一陣間我又講下投資移民係幾多呃人嘅嘢。 嗯， 喂，咁我揾笨喎，嗰155個你又冇得揀。 嗯， 跟住咧投資移民，你而家係針對係想吸引大陸嗰班。 嗯， 其實大陸嗰班有錢嗰班，你想吸引咪喺155個嗰度計啲名額出嚟咯。你有得揀咪得咯。我要你有實質嘅資產證明，你有生存能力嘅。咁我先俾你嚟嘅，嗰个其中一个考虑嚟嘅。全世界一样，大家要公平。 嗯， 即系嗰155个，我预咗一定系俾大陆人，但系你唔够资格嘅话咧，我就宁愿唔用尽佢。 嗯， 你同其他即系英美啊、海外啊、台湾啊嗰啲要过嚟嗰啲一样。 嗯，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当然啦，人哋嗰啲国度就唔需要过嚟啦。台湾有普选，我都唔知嚟香港做乜。英美人哋嘅福利比我哋香港更好， 俾你过嚟做乜啫？ 我嚟过嚟就系为咗可能相对自己国家可能呢度税平啲嘅啫。 嗯， 又或者等于以前嘅笑话咧，英国人话嘛 ，fail in London try Hong Kong， 即系我喺伦敦都搞唔到咩嚟啊！嚟到殖民地，我大晒，只要我系红酥绿眼白面猪， 嗯，大家唔系嘛呢度， 唔系嘛， 嗯， 咁同埋即系唔明咯，真系咁，所以嗱又跳啦，我哋跳去讲投资移民。 好 咁最早有投资移民嘅时候可以买楼啦，结果煲胎就话啦，你买楼买到贵晒，我要加啦，650万唔得啦，加到1000万， 嗯， 跟住唔准买楼啦，只系准炒下股票啊、存款证啊或者其他投资。我想讲呢班人，佢真系有攞出1000万出嚟咩？ 我想问啦， 嗱，不如咁啦，我个手头就唔开名咧，我揸咗间香港咧，嗱、唔系景鸿啊，景鸿啲资料我攞唔到 ，OK， 啊排住紧贴住景鸿噶啦，香港做最多投资移民嘅一间公司啦， 嗯， 咁我啊纯粹八卦啫，因为扮我自己公司有呢啲咁嘅客户，攞佢啲料去睇下啦， 嗯， 就咁嘅，佢而家有一只方案已经卖晒啦，依家佢哋卖紧咧，仲有5只方案， 嗯， 第一只咧俾足1000万，个客人咧7.5年之后咧俾1350万佢， 嗯， 台底咧就你介绍嗰咁嘅客人咧，再俾多40万你。 O、okay. K， 投资啲咩咧？投资垃圾股票嘅债券， 嗯、 啊，即系啲上市公司拣介俾你嘅，其实就攞你嚿钱坐自己啲货嘅啫，做自己嘢就呃小股东， 嗯， 即系都系呃香港人。 O、okay. K， 好啦，第二种方案咧，你都唔使攞足1000万啦，法例规定系1000万吓、 嗯， 你攞750万得啦，我私人再借嘅私人贷款俾你，零利息250万， 嗯， 个问题我借俾你做咩咧？7年后你可以攞翻1000万嘅，唔使还呢嚿钱， 嗯， 唔使还呢嚿钱， 系， 咁你谂下佢会攞你呢750万投资啲咩嘢？连埋你借俾你嗰嘢250万，又系自己嘢咯。就算冇投资移民呢个名额啊，佢想做事搞自己嘅股票，佢都要使嘅咧，嚿钱。 我明白啊， 嗯， 系啊。 好啦，仲有一只咧，正啦，就1000万借650万俾你，利息只系2%。你只要攞1000万出嚟 show 14日，14日后我就要过呢笔数俾你啦。7.5年之后咧。即係其實實質你大概攞500万出嚟到嘅啫， 嗯， 但係最多佢可以借夠650万俾你咧， 嗯， 7.5年后你收翻350万， 嗯， 啊咁又係啦，台底回翻40万俾個 sales 啦， 嗯， 咁啊仲有一隻咧，投資1000万，7.5年后咧1蚊都收唔翻，但係咧你可以用1400万認購某啲上市公司嘅股份，即係公仔紙呢、這個擺明就。呃大陸人啦，因為啲公司紙係唔值錢嘅。 嗯。 啊，咁啊，最後呢只正啦，只需要攞300万出嚟啫，其他全部都係佢借俾你嘅，都係買佢啲嘢，仲包你7.5年后收翻90万添。 嗯。 即係賺90万， 咁呢只係勁啦，分幾年回返俾個 sales， 最近就回105万。 嗯， 你做呢堆嘢出嚟究竟幫咗咩呢？第一 ,suppose 喺一國裏面呢就唔應該有移民嘅。 係啊， 你論論呢班一國嘅人呢應該跟返既定程序呢申請咗155個名單。 嗯， 咁依家為咗俾佢哋可以申請投資移民呢，佢哋買第三國。嗯，但好搞笑喎，第三國佢攞咗第三國身份過嚟啦，咁佢就唔再係大陸身份啦。 嗯， 但係佢攞出嚟嗰個1000万要俾資產證明㗎嘛。 嗯， 佢資產證明都係大陸㗎啫。咁你即係入境處擺明知道呢班人做嘢喺大陸，錢喺大陸嚟，個第三國身份根本係買翻嚟嘅啫，你接受喎？呢個政府係公然接受嘅喎。 嗯， 咁其實你呢個 target 揀要第三國，只不過因為一國兩制唔可以有移民，你揀做出嚟嘅，其實你都係 target 大陸人。你坦白啲講啦，咁即係話我何止155個名額啫？仲有呢堆仲有冇上限嘅？ 冇上限㗎，我想講冇上限㗎呢一集。 咁你叫入境處俾個數據，你有冇其他國籍嘅人申請移民過嚟咧？投資移民咧，冇乜 嘅 喎，大部分都係大陸人。 嗯， 所以点解嗰啲阿罗图嗰啲广告卖得咁劲啫？ 我识个朋友个 case 咪系咯，即系佢就内地人嚟嘅，而家攞咗香港居民身份证啦，一家攞晒噶啦 ，OK， 跟住然之后老婆加个仔加个女攞埋加拿大噶啦 ，OK，、 嗯、 即系已经系好多好多好多个稳稳定定噶啦，已经， 嗯， 咪嗰阵时大约早三年零前到。佢因為佢有錢嘅關係啦，佢真係一炮個賣樓 ，and then 抌咗5000几万落去賣樓，搞掂，全部搞掂曬。佢話嗰個手續係簡單到咧，係咩咧？其實你只要話你係內地人，當時啊，即係喺大約2009-2010年嘅時候， 啱啱推嘅時候， 啱啱推嘅時候，嗰陣時係咩？就係、是、話你 OK， 你同香港嘅一啲即係。賣樓嗰啲地產公司，唔係發展商啦 ，OK， 係銷售嗰啲 ，OK， 咁然之後話你想做咁嘅投資移民 ，and then 佢就會介紹一啲盤俾你嘅 ，OK， 咁然之後咧喺成個俾錢嘅過程當中，例如5000万咁計啦，咁佢 around 大約個手續費係5%，即係間公司本身執。按呢個手續費要申請個張身份證嘅話係250万港紙。 哦，當投資咗門生意啊嘛。 係啦，然之後第二樣嘢再落嘅就係、是，咁你仲有個 sales 大佬5000万我哋知㗎啦。如果你當係買曬樓咁計嘅話，咁你係要有個佣㗎嘛，個佣金㗎嘛，個 sales 就再拆㗎嘛，然之後個 sales 拆完之後再分翻俾公司㗎嘛。 哦，呢啲我聽過啊，我借盤生意出嚟，實收200几万，嗰200几万就佢一蚊都攞唔翻㗎啦。 嗯。 就我过啲股份俾佢，就当佢收购咗盘生意。 嗯， 咁有请人啦。嗯，咁过嚟等7年半后就一早已经签订晒文件啦，就过翻手股份俾我。 嗯， 我生意冇俾佢。喂，外国一啲，譬如澳洲、加拿大，以前嗰啲投资民就好简单，你真系要过嚟开门新嘅生意，租个地方，嗯、真系要请一啲人。甚或有啲地方，譬如美国嗰啲，仲要某啲族裔，你一定要请啲人添。 嗯， 喂，你如果真系对香港呢个地方好嘅话，你咪要去全部改晒啦，投资民只可以嚟开香港开公司嘅啫，一定要请人。咁、我制造就业机会啊。佢都要燒錢啦、啊，佢都要請翻咁多人頭啊，咁、可能同一時間解決咗155个自己揾唔到工嗰堆、 啊， 我一定要請翻嗱，你當幫下啲同胞啦、 嗯， 你要請翻咁多數量嘅新移民，我有權加啲咁嘅要求噶嘛、 嗯， 你班左翼嗰班唔鬧得我啦，我都諗緊辦法幫你嗰班、啊，自食其力、啊，嗯啊、你唔好話我又壓迫佢啦，即係當然啦，我打沉曬所有啲人唔理，另外一件事啦，後話啦，咁佢咪走翻國內。灰色或者直頭黑色嗰個渠道咯，佢咪繼續俾錢公安，咪食嗰155个評額咯。跟住你班左翼嗰班又喺度嘈啦，我真正要團聚嗰啲嘢一路都攞唔到名額過嚟，嚟親嗰班都係台底俾錢嗰班。喂，咁你自己原居地個國家唔透明同埋腐敗啫， 係啊， 關我咩事啊？ 嗯、 我已經冇得管㗎啦，俾咗155个你，你點樣玩法係你嘅事嚟啫。咁、我而家希望個國家強大，你都變得清廉一啲啊！你做唔到，咁你有改善嘅地方咯。你唔能夠將所有問題推曬俾我，跟住我解決㗎嘛。 嗯， 嚇、啊，所以而家好奇怪嘅，你話爭取呢155个名額，我話俾你知，歷史留落嚟問題冇得喐㗎啦。點解冇人出嚟講投資移民呢？我咪有修訂啲咧？1000万我覺得唔夠啦，2000啦，依家對於財大氣粗嗰啲強國人嚟講， 阿貴 做盤生意啊，請人啦、啊。 阿貴呢嚿嘢我同你深知噶，呢嚿嘢牽涉到後面嘅利益係咩啊？所有行業都知噶，律師企銀行啦 ，OK， 股票佬啦，會計佬啦，銀行啦， 景洪啊， 唔計嗰啲啦， 仲有啲第三世界國家啦， 銀行仲有 iBank 嘅咧，你唔好唔記得喎、啊，跟住落去仲有咩？成個地產咧。你牽涉到去咁多個行業， 呢啲嘢咪就係影響到我而家物價好高嘅嘢咯。 同埋呢扎行業係咩啊？ 你真係老實講，呢扎行業裏頭做緊嘅人，基本上就係香港超過有 70% 交税人嚟㗎嘛。 嗯， 你唔打得爛呢樣嘢嘅，大家所 OK， 每一個玩政治人都會知道呢嚿嘢唔講得嘅。一講你諗下死幾多人啊？80多萬人都死喎。我同你都知啦， 我成日俾人鞭挞下。 老实讲，呢盘数你唔啱讲啫，我讲啦。呢班友仔收咗嚿钱之后，咪咩？又系攞钱嚟打桩， 咪又打桩咯。 即系呢家跟住就新跟住揾耀尊啦。今日讲古仔噶啦，为庄家咪就系呢嚿钱。 揾耀尊讲古仔啫， 系咪先？咁你冇办法噶，但系呢嚿钱系人都知收落嚟嘅，系个利益游水大啊嘛。 嗰啲八字头嗰啲创业板边差到有人买啊？正常嚟讲， 系 阿萧生嗰啲上市公司你买啊？我同你有钱唔会抌落咸水海㗎嘛。 唔好攞去嗰间啦。大佬而家边有咁多钱去做嘅啫。係呀、啊、你系做唔到嘅事呀、啊、 呢嚿钱。 但系点解呢年几两年嚟啲世界股可以冇得咁紧要嘅啫。 都系靠呢嚿钱。 个个都话有四五亿喺度冇嘅一隻。 嗯。 咁你心里有数啦。我同你听过好多故事啦呢个。 好、這個、多上市公司应该死咗㗎啦。 咪囉、 啊。就大家唔会再中陷阱啦。偏偏呢香港人又衰。即系睇到有钱赚嗰隻嘢喐喎。啲古仔似喎，佢坐喺个董事局里面嗰啲，同大陆好好关系喎，某某领导人个仔啊、侄啊咁样，你一窝蜂去买，所以我都话小股民俾人呃个抵死。 同埋我实走得甩噶，我填够数五百，我就算当系你俾五百万我七年后俾85万你，其实 around 大约系廿几厘度，廿几厘度分七年。一年我当 我问朱太借 我同 平啦， 我同平均计三四。 我问朱太借啲短期债，一年都要廿几厘啦。 我打一只庄打完之后，我俾晒散，我走嘅话，大佬打一只庄点都六七成啦，系咪啊？我一整搞掂啦。 唔系你打嚟把鬼啊？ 大佬，我七年做一只咩？我七年做49只啦。心谂，唉，算啦。 所以呢啲工党走嚟支持嗰个咁样嘅判决，你不如走出嚟话，我哋系时候要考虑系我哋全盘嘅人口政策，包括投资移民系咪要？即係重新去考慮過，或者我哋要改良個投資移民計劃，起碼呢啲所謂第三國嘅 PR， 連第三國個護照都冇。 嗯， 有好多係買咗呢個 PR 嘅身份，即係呢個永久居民嘅身份咧、，permanent residence， 連嗰個地方都冇去過嘅。 係， 咁呢啲我唔計啦。同埋嗰啲如果用第三國身份嚟嗰啲，佢嘅資產證明，我點可以接受一個大陸嘅資產證明咧？ 嗯。 是不是、你明明用外国的身份移民来的嘛，你不要拿个外国的资产证明来啊。 嗯。 他兜个圈拿大陆的资产证明再去 support 第三国的资产证明，我不理他了，他都要做这些事啊。既然要给我们那些专业人士赚了，即是给我的行那些啊、会计那行啊，或者张景红景红那些赚那些啊。那你做这些事啊、你令到有咁繁复得咁繁复啊，那班友真的不介意啊。 是。休息一阵先啦、啊、鬼。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